心底要说话有许多，这暖暖眼神一碰，却要顾及后果。冷却了内心灼热，身躯已在茫然跌坐。猜算你冷冷心里，又有没有再忆起我？会恨我那一次做错，没法飞奔于当年从头识过，想抱着你去解释经过，为你分担心中无穷痛楚，怀着千般失落，千般失落一再去流浪，怀着一分激动，一分希望，匆匆再次回望。毕竟说过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若遗失所得几多。这暖暖眼神一碰，却要顾及后果。冷却了内心灼热，身躯已在茫然跌坐。猜算你冷冷心里，又有没有再忆起我？可会恨我那一次做错，没法飞奔于当年从头识过，想抱着你去解释经过，为你分担心中无穷痛楚，怀着千般失望，千般失落一再去流浪，怀着一分激动，一分希望，匆匆再次回望。毕竟算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若遗失所得几多。怀着千般失望，千般失落一再去流浪，怀着一分激动，一分希望，匆匆再次回望。毕竟算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若遗失所得几多。毕竟算是曾经努力过，分手也是曾经相识过，知否爱若遗失。